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89章，在我们的头顶上边，现在有三只倒挂住的棺材，显然是三具黑色的棺材，他们悬在上方，那几个棺材盖随时都好像会跌下来，跟住入边的死尸亦都会紧接住跌下来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两边的墓场亦都开始扩阔了，原本紧贴住这个石级的，现在两边都隔了十几米那么阔，中间就空了啲地方出嚟，铺住咗黑色嘅地砖。我哋显然係入咗一间嘅石室入边。但係呢个石室冇其他嘅门，或者讲只有一个，就係一个拱形嘅通道。不过呢个通道都係倒圆嘅，喺个石墙嘅上边。睇呢个样，如果我哋要过去嘅话，咁就一定要跳去个空中嗰度先可以将个门推开。道父惊讶咁讲，嘩，唔通呢度真係颠倒咗个体，其实我哋唔係行喺个地上边，而係行喺个顶上边。我拧咗拧头讲，你觉得有可能咩？咁啊，好似梗係冇乜可能啦。我哋呢度又唔係哈利波特系嘅魔法学院。我讲上边倒挂住嘅棺材同埋倒圆嘅门，肯定係故意咁做嘅，俾人哋造成一种错觉咋嘛。顾文文讲，不过点解要做成咁样呢？咁我只能够拧下头都唔知道啦。即使在阿爷的工作手札入边，从来都冇提过咁样嘅嘢，唔通呢度又系一个局？可是呢一种咁嘅局有咩用呢？点解要将个棺材钉喺我哋嘅头顶上边？棺材里边究竟有冇尸体嘅呢？就喺呢个时候，冯鬼手就举住个蜡烛行入咗呢一间嘅墓室，佢讲。你哋应该喺度諗，修建墓室嘅人点解要将呢度布置成为倒挂嘅样，係唔係呀？豆腐岌咗一头讲，咁睇你嘅样，你似乎係知道啲咩嘢喎。喂，我讲老冯呀，你呀唔好喺度打哑谜呀，时间係宝贵呀，光阴係无价嘅。你要仲喺度咁样磨磨蹭蹭咁样搞乜嘢呀？冯鬼手拧咗下头讲，一开始我就係同你嘅諗法亦都係一样嘅。跟住佢就向后望一望我讲，陈兄弟，如果係你，你会点做呢？我讲，头壳顶上嘅棺材估计係有古怪，我就一定唔会喐佢。而且一睇亦都唔係我哋要搵嘅嗰个公主嘅金冠啦，所以我会离开呢个地方继续向前走。冯鬼手啊岌咗下头讲，咁你睇呢个地方有路咩？再向前走我哋根本上就冇路，但係行返转头就係头先嗰种咁嘅古怪场景。我讲，咁会唔会係有机关呢？我其实都摸咗呢度每一个角落㗎喇，冇机关。一时之间我哋几个人都相对无言。如果真係好似冯鬼手咁讲，呢个地方冇机关，咁唯一嘅通道就係喺呢个墓场尽头倒圆嘅门啦。唔通我哋真係要走嗰个倒挂住嘅门？好似係睇透咗我喺度諗乜嘢咁，冯鬼手讲，嗰个门里面我去过，然后顺住门后边个通道一直向前走。讲到呢度，佢又指一指身后边 我哋嚟嘅时候嗰个石台阶讲。于是我又喺呢度返嚟呢个地方。豆腐倒抽一口凉气讲：哎呀，兄弟啊，你哋系咪喺度讲鬼故啊？冯鬼手而家面无表情，一啲都唔似喺度开玩笑。我就将背上边嘅装备包向阿豆腐嘅胸口里边一塞，我讲：你哋喺度等下先，我爬入去睇睇。豆腐突然间就拖住我只手，将个包袱又似重新咁掟翻俾我，对我递咗个眼色讲：我去啊！我哋两个十几年嘅交情，彼此之间系好有默契嘅。我即刻就明白咗豆腐嘅意思啦，佢同顾文文。估计佳丽都唔系逢鬼手嘅对手，如果单独咁留低，可能就难保逢鬼手会有异心啊！当即我都冇阻止，一行人就行到咗个墙脚底，抬住头望住上边倒挂住嘅通道，我就向上边掟咗个探音走上去。呢一样嘢系特制嘅，市面上应该系买唔到。亦都系为光头佢哋一行人准备嘅绳索呢，就有十几米咁长，上边有三个倒钩，这个可以勾住啲墙啦，勾住啲尸体啊，诸如此类嘅嘢，用处就好多嘅。其余嘅绳呢，就会收喺一个木盒入边，使用嘅时候揿一下呢个木盒里边嗰个机关按钮，探音爪就会飞射出嚟。豆腐就顺住探音走，一直咁沿住个墙壁爬咗上去，好快就嚟到咗石门嘅前边啦。佢对我哋打咗个手势，跟住就融入咗黑暗入边。呢条僆仔嘅胆啊比较细，如果喺平时，肯定就唔够胆一个人啊乱咁捐嘅。而家睇嚟，佢都可能真系俾赶鸭上架。为咗我哋三个人嘅安危，不得不要去冒险。等到豆腐嘅身影消失，我哋就喺个墙下边等。大概过咗十几分钟，依然冇咩动静喎。我心里边有啲担心，佢如果唔出嚟嘅话，又点办呢？顾文文就侧个头细声咁讲：佢会唔会喺度呃我哋啊？讲住佢就用只手指一指冯鬼手。我零零头讲：静观其变，我自有办法嘅。我心諗，如果姓冯呢条友夠胆玩嘢，我就搏咗我条命都要搞死佢。正当我喺度諗緊嘅时候，身后边突然间传嚟咗一个声音讲：喂，老陈，顾美女。我同顾文文双双吓咗一跳，这个唔系豆腐嘅声音咩？拧转头一睇，豆腐显然就系同我哋求先嚟嘅嗰个石梯上边行紧过嚟，神色就显得非常之沉重。我哋几个人即时啊面面相觑，围埋一齐听阿豆腐讲下佢嘅情况啦。其实豆腐话咧，里边嘅情况一啲都唔复杂，爬咗入去之后就一段路向上。然之后就见到一个向下嘅楼梯，佢沿住呢一个楼梯七拐八弯咁一直向下走，行下行下就嚟到咗而家呢个地方啦。冯鬼手听完就讲：所以我话呢冇用，自从我被困咗喺呢度，所有能用嘅办法我都用过啦。我俾你哋有经验，呢啲地方有股邪气。佢指一指头顶讲：或者唔系有人专登设计成咁嘅，而系我哋真系走咗喺个天上边。我听冯鬼手一讲，我即刻就想象一下，如果我哋一班人行喺个墓室顶上边，个个都倒吊住身体，但系我哋自己竟然唔知道自己系咁样。我一諗到咁，只觉得一阵寒气开始向上升。唔通世间真係有啲咁离奇古怪嘅事情？豆腐又问阿顾文文，佢讲： 啊，咁会唔会我哋又真係俾一啲乜鬼嘢呀暗示咁呀？顾文敏呢次只能够摇咗下头讲，咁我真係唔知啦，我从来都冇碰过咁样嘅事情㗎。佢又叹咗口气，我哋四个人一时之间都唔知讲咩好。我见到大家都有啲垂头丧气，於是我就讲，虽然我哋被困咗喺呢度，但係好在都冇咩危险嘢，我睇不如先休息下，我哋慢慢諗办法嚟。算起上嚟，自从落斗到而家，虽然时间都唔算长，不过回忆返求先好似经历咗一场大逃亡咁，而家我哋嘅身心都几疲惧嘅，我建议休息，大家听到都冇咩意见，当即就挨住个墙角就坐咗落嚟。我哋各自攞出咗一啲水同埋食物，一边食就一边喺度倾，讨论咗半日都諗唔到有啲咩头绪。后嚟我哋话不如先轮流小息一个钟头啦，然后再作打算。咁就由阿豆腐同埋顾文敏先瞓，我同阿冯鬼手就守住。为咗节约光源，我哋就关晒啲头灯，只係点咗支蜡烛喺个身边。好快豆腐就打起咗鼻鼾，冯鬼手突然间开声讲，啊，都唔知道卫南京佢哋而家系点样呢。喺呢个时候烛光就好微弱，大家各人嘅面色都显得好晦暗。我低住头一直喺度諗雾道里面嘅事情，以期搵到解决嘅办法。而家冯鬼手忽然之间提起到卫南京，我亦都不由得讲，唉，可能真系凶多吉少啦。如果佢哋三个人当时真系跳咗入水入边，系受到嗰啲皮影嘅影响嘅话，咁喺呢阵时諗落个情况应该就唔多好㗎喇。我不由得睇一睇手腕上嘅手表，点知道佢由于入咗水隻表都冇行到。就係喺呢个时候，地下嘅烛光突然间跳咗一下，猛然之间变成咗绿色。跟住呢个烛光瞬间就好似变到好似粒星斗咁细粒。冯鬼手面色一变，讲弊喘气啦。我亦都不由得心惊，即刻打开头顶嘅探灯，叫醒豆腐两个人，示意叫佢哋快啲去睇下嗰个蜡烛光。顾文敏就唔明白其中嘅缘故，豆腐就解释俾佢听，佢就好怀疑咁讲，呢度咁会唔会系由于空气有问题咋？冯鬼手啊黑住块面，估计亦都唔会再理顾文敏呢一种咁嘅青面嘅说法，反身即刻喺个包里边攞出之前装香嘅盒，睇个样佢亦都要准备看香啦。我喺呢个时候反而就唔系好担心，比起头先毫无头绪咁俾人困住。呢一啲能够等人哋知道底细嘅鬼怪，反而就冇显得咁可怕啦。讲唔埋，可能就真系佢喺度搞鬼。我啊真系要睇下，究竟佢啊匿喺乜嘢地方？冯鬼手啊点咗一支香，红色嘅光点闪烁住明暗，香烟啊不直寥寥咁向上升，似乎啊冇咩问题。如果喺平时，这个香的走势确实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头壳顶上边恰好是有三副的圆冠，那那个香烟显然就捐了入去个棺材罅入边，看它这个情形好像棺材入边有些什么东西在出力吸索。顾文敏哪里见过这些东西啊，即刻脚紧紧咁捉住我个手臂，佢光洁嘅额头上边已经起咗一层细微嘅白毛汗，佢嘅呼吸亦都开始急速起嚟。